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讲述了自己高三时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当大家都在努力学习的时候，为什么他没能坚持下去？另一种选择会让他看到怎样的世界呢？放假了还在玩命做题啊？ 我就是随便练练手，好久没做了。 练手？高考数学模拟？高考不都结束了吗？你今年高二啊？ 不是，按说我今年应该参加完高考了，不过因为休息了半年没赶上。 你之前生病了？ 抑郁症 啊。 不过现在好多了。 那就好。不要太勉强自己啊，要是觉得做题有压力也没必要逼着自己做呀。 没有啊，我就是想做才做的，我是理科生，很喜欢数学的。 你是打算明年参加高考啊？ 看吧，你不是说了吗，不要勉强自己。如果觉得状态还不错，那我就试试，因为我真的很想上大学。当初也是因为太想考上好大学了，所以才会得这种病吧。 你是因为高三压力大才？ 其实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刚上高三那会儿，我真是浑身都是斗志，每天跟打仗一样，虽然累但过得很充实。不过可能是因为学校环境的问题，才让我慢慢有点承受不了了。 那学校是不是对你们太严格了？ 主要是感觉太陌生太孤独了。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算是个优等生，所以有很多高中可以让我选，但也是阴差阳错，最后我去的那个高中其实并不适合我，而且我进的还是那个高中的火箭班。我家在郊区，我是跨区考进那所高中的，需要住宿。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世界真的好大，我就像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似的，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周围也没有一个认识的老同学，更是见不到家人，所以特别孤独。但我还是很努力。不过没想到无论再怎么努力，我的排名总是一次比一次低。 高中的学习难度确实比初中上了一个档次，嗯，特别是理科。 是啊，到最后我都成了火箭班里垫底的了。那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哭，每天都很自责，甚至还会自残。我越来越不敢直视同学和老师。好在当时还有一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我进学校后第一个主动认识我的同学，军训时也特别关照我，所以后来我们就成了死党。多亏有他，我才撑到了高三。不过上了高三以后，我的情绪波动得越来越厉害，成绩也没有多少改善。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努力，每天早上我都准时早读，课间做小测验，午休去答疑，下午放学还要去补习，晚上随便吃点饭就要回去写限时训练，接着上晚自习，回宿舍还要洗澡洗衣服，要在熄灯前把所有事儿都做完。那时候每个人的桌底下都放着一箱子的书，桌面上都摊着七八张卷子，墙上的排名表经常更新，气氛特别紧张。虽然我的成绩总是很不理想，但我还是鼓励自己，下次一定会有进步。可老师却不这么看，他总觉得我不够努力，总说我跟班里其他女生没法比。不只是老师，连家里人最后也都在责备我。我当时真的特别委屈，有一次没忍住，就跟家里人歇斯底里地吵了一架。可是吵完之后，我一点也没痛快，反而更自责了。那段时间，我开始说着说着话就哭，所以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我也经常头疼，就跟有条绳子勒着似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芬必得，没想到后来我会经常吃。而且我还经常感冒，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一次，虽然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特别影响学习效率，还要担心传染给别人。我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很注意天气变化了，为什么还总是会感冒？ 其实啊，心情不好，压力大，身体的免疫力也会降低的。你没跟家里人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吗？ 说过啊，但他们也没太在意，觉得都是小毛病，吃点药就好了。但后来我就开始失眠了，而且是连续几天睡不着。夜里的时候我就听着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心里不停地算着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睡啊。那时候我开始想，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越想就越睡不着，心情也越来越沉重。然后我听到外面开始扫院子了，就知道要起床了，又要开始提心吊胆的一天了。我怕迟到，怕见人，看见别人聊天就总觉得是在议论我。在宿舍里我和同学也几乎没有交流，我甚至很烦他们吵吵闹闹的聊天，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他们了，我就跑到没人的楼道里哭。我都不记得在高三时哭过多少回了。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升旗仪式或者年级会，大家都集中在操场上，按班级分成一块一块的，我很享受那种大家站在一起的感觉。可是一旦解散又会觉得很失落，因为他们都会三五成群的回教室，只有我是一个人。 你的那个好朋友呢？ 那时候因为我情绪不稳定，和他也疏远了，所以每次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上的时候，都会在原地等一会儿，假装在等人，实际上是想等大家走了我再走，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我很孤独了。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去看病的？ 是一个老师建议我去的，他看我一直都很不开心，就让我去看看心理医生，他担心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我以为去看医生就要跟电影里演的似的，要被催眠聊天什么的，可实际上就是做了个测试， 然后出了一个检测报告，统计了各项因子的分数，结果就是我得了双向情感障碍，其实就是狂躁抑郁症。 就是躁郁症？ 对，医生给我开了几盒药，每天都要吃。刚开始吃这种药的时候，我经常头晕头疼，难受的时候总想用头撞墙，而且我还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注意力特别难集中。为了能让自己保持清醒，我试过很多种方法，但都没用。而且我发现自己对吃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了，整个人就跟被抽空了一样，每天过得跟行尸走肉似的。医生说这是因为药物抑制了我的兴奋神经。 像你这样确实没法正常学习了。 嗯，但我还是挣扎了很久才决定休学的，因为这种事真的挺丢脸的，毕竟别人都在埋头苦干分秒必争，我却整天躺在床上睡大觉，想醒都很难醒过来，别人也会觉得你半途而废不够坚强。 我觉得你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才会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是啊，其实同学们才没有时间在乎我呢，一切都是自己在折磨自己。反正最后我参加完18岁成人礼就办了休学，当时也有很多老师劝我咬牙熬完那个学期，还说如果我现在就放弃了，那就是比那些差生还要失败的人，因为我遇到问题就只知道逃避。 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躁郁症是什么吧，否则也不会说出这种话了。 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这种病的，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觉得抑郁症不就是暂时心情不好吗？不过当时也有一个老师很理解我，甚至鼓励我好好休息，他还跟我说不管外面的世界多冰冷，你的内心也要有一个小暖炉来温暖自己，一定要让一条安全绳拴着自己，不要做傻事。一个朋友也跟我说，我不希望你做好学生，只希望你做好女孩。这句话真的很触动我，因为一直以来我只注重学习，排名在我看来比健康还重要，我也从来不会打扮自己，总之我对自己永远都是不满意的。 休学的事你父母怎么看？他们不会也不理解你吧？ 他们理解。我跟他们说了自己的病之后，虽然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太难过，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担心的，因为之后每天他们都在我身边忙得团团转，每次都会很小心地把药量给我分得很精确，还帮我打听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甚至还买了很多书籍去研究躁郁症。那时候我其实很痛苦，总觉得自己在和一个魔鬼做斗争，脑子里全是消极的想法，总是想钻死胡同。但是一想到我才18岁啊，我一走我爸妈怎么受得了，太自私了，所以就要求自己坚持下去。后来我第一次尝试了去见心理咨询师，他是个外国医生，加纳人，但是中文非常好，他会认真地听我的真实想法，而且会经常跟我握手拥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不太敢跟他说很多心里话，但是慢慢的我就开始信任他了，他一直在鼓励我，跟我说我是很重要的，是独一无二的。他还告诉我很多减压的方法，比如不要给自己提太高的要求，每天坚持运动，坚持规律的作息之类的。慢慢的我终于又会笑了，过去我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比不上别人，可现在再照镜子，我已经相信自己一点不比别人差了。 那个医生说的很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只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所有人都有从众心理，总希望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认可自己，真正的自我 就这么慢慢消失了。 你也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师了吗？ 我？我差远了，顶多就是能跟客人靠说话做做化疗吧。 段位已经不低了。 那还是比不上专业的呀。 哎，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学学的，我觉得这对你做生意也有好处。 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我是为了给自己治病，所以也去听了很多心理课程。听了那些课我才知道，其实大家特别需要了解什么是心理健康。因为现代社会竞争压力都太大了，想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太难了。很多心理健康常识按说是所有人都应该学的。我还记得当时一个教授在 PPT 上展示了一组数据，说的是现在有心理疾病的人就医率很低，也没有足够的专家和机构应对这种问题，整个社会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太少了。其实心理疾病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癌症，如果没有治疗就会持续恶化，到时候就不仅仅是心理问题了。这种病最可怕的不是会导致心情有多么糟糕，而是得了以后大家只会误以为是心情不好并不重视，还有很多人会把抑郁症和抑郁情绪混为一谈。其实他们区别很大的，抑郁情绪只是一种比较低落的情绪，很常见，抑郁症就已经延伸到生理层面了。 对，之前我也接待过一些有抑郁症的客人，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一旦确诊为抑郁症就必须通过药物来治疗，这不是说出去散散心休息一下就能好的病，如果不坚持治疗，吃一阵子药就自己停了的话，就会病得更严重。 懂得很多啊。我是久病成医，你应该算是久疗成医吧。 这么说也行啊。 其实多知道一些常识挺重要的。教授说没有绝对心理健康的人，但也不意味着有了坏情绪就要吃药。不过抑郁症不行，它是一种心理障碍，很难通过自我调节改善的，而且会很受环境影响。我一直想着等自己好了以后就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帮助其他的病人，我希望能把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拉出来，感受外面的阳光。 这种想法很好啊。 其实在休学期间我就这么做了，我去社区做了志愿者，接触到了很多不同年龄的人。我会教孩子们做游戏，然后告诉他们很多做人的道理，还会去探望一些老人。其实这些老人也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让我特别有感触。这些经历可能是其他同学很难体验到的。 是啊，这种经历啊，其实很有价值的。 我觉得也是，过去总觉得应该和大家一样，但现在我走了另外一条路，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也意识到了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很美。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真的没有必要去评价哪种选择是对是错。 就是啊，不到最后怎么知道对错呢？只要不超越那条底线，在我看来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无所谓真正的对错，哪怕中途意识到这条路不适合自己，也都是有转机的，再换一条就是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休息的这段时间我会在家写写文章，还会画画做饭，过去我从没做过的事情现在都安排在我的日常时间表里了，特别充实也特别舒服。我也明白了，不一定要把日子过得很累才算充实，只要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哎，你知道尼采的那句话吗？ 嗯， 他说每个不曾飞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虽然我不能说高三的生活就没有飞舞的日子，但对我来说休息的这半年多也是属于我的飞舞的日子，我过得一点也不遗憾。 光听你说就觉得你过得很有意义。 其实这段时间有的亲戚和同学因为不了解我的情况也会议论我，但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他们的看法了，也不期待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了。我在网上看到了一首小诗， 感觉就像是写给我的一样，所以就收藏起来了。 哪首诗啊？ 喏，就是这首。 献给因为孤单吃很多饭的你，献给因为厌倦睡很多觉的你，献给因为悲伤哭得很多的你，我写下把陷入困境的心当作饭一样咀嚼。反正人生都是要由你自己来消化的。 写得很好吧？ 每个人的人生确实是需要自己来消化的。谢谢你给我讲的故事。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 哎，这个杯沿上的橙子皮被你笑得好有设计感啊。 因为要配合这杯酒的名字，它是由沃德嘎、蓝橙酒和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天鹅展翅。 哦，怪不得你会把橙子皮削得像翅膀一样。天鹅，你不会是指我吧？ 难道你还以为自己是只丑小鸭呀？ 那倒也不是。 从丑小鸭到天鹅，总是要经历一个充满挫折的过程的。或许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高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你有你自己的功课，或者可以说生活中的病痛和挫折都是我们的功课。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和坏事，面对痛苦只要好好利用，我们就能借这个机会想明白自己是谁，要往何处去。一旦我们确定了目标，就会发现身上的翅膀和羽毛早已经长好了。只要展开翅膀，我们就能去想去的地方。本故事原作雨过天晴，改编制作程涵，演播赵爽729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1653-41423@QQ.com 1653-41423@QQ.com。 你有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126.com。报名截止到9月10日。环环相扣的情节，